真是啊，一个人忍受寂寞，两个人渴望自由啊。 对，两个人渴望自由啊。不过钱梦，你还好啊，你最起码你还事业有成了是吧？你看我， 事业，有的时候啊，我都不知道这事业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，哪儿都不是我的家呀。 那就是说，哪儿又都是你的家？ 对，哪儿又都是我的家。我记得第一天到北京的时候，一出火车站，往站台外面这么一站，这么多的人呢，啊，那得听多少音乐呀！这下我可以大显身手了。可我突然又觉得他们的脸，一个一个都冷冰冰的。我想转身回家 走了。 走，走，你还见得着我吗？ 硬着头皮留了下来，租了个平房。 其实有的时候，我觉得这音乐就是我的爱人。我的一切的愿望，一切的心情，一切一切的付出都给了他，他也给了我快乐。可那是真的快乐吗？ 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你说啊，我差点把这正事都给忘了。你说，咱们对面那啊，钱雪秋，怎么样？ 喝多了吧？啊，人家结婚了。 哎呦，不是，我说的不是那事儿，我说的是艺术。 啊，戏曲啊。啊，这我说不好。 哟，人家钱大姐可有想法了。他想把这戏曲啊啊改成歌唱戏歌。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、啊、 没错，就是这个， 就这个。 你说啊，要是你钱大姐还有我，咱、 啊、还有胖姐， 算上胖姐，咱们组成一乐队、啊、有能唱的，能写的，能唱能跳的，还有我给你们拉场子跑腿去、哎、是不是？ 哎， 哎，我们不但可以搞戏歌啊，还可以改编英文歌， 英文歌 那个 rap、啊、这样上年纪的、年轻的、前卫的、怀旧的，都能喜欢的、啊。 是是是是是，我就觉得吧，啊，你说，你说这么多好事，怎么全让咱们俩给摊下了？ 就是啊， 我就觉得吧，这天哪，啊，真蓝， 真蓝， 蓝 蓝呐！ 蓝，你们俩不睡觉，还让人陪着？哎，当他睡觉，邻居组合团团长命令你们，现在睡觉。明天早上第一次建组会。 第二天一早，这个邻居组合演唱组在楼道里就热热闹闹、有声有色地开始了排练。 庙里有个老和尚，点灯烧香把佛念，只在想我心肠，为人家庭没生气，一刀枪一针怀伤，和尚老人闻见不同。 来，先生们跟我学啊，做非洲黑人的动作，刚强有力。女士们做草裙女。哎，我说胖姐啊，我觉得吧，在这个地方应该加俩卧云儿。 对啊，再来一穿点啊。 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听我的，听团长的。预备，起。 点微笑，画一下。 大家正练在兴头上，老三下班回来。 大主席，来来来来来，跟我们一块练啊！ 好了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你们练吧，你们练吧啊！哎，老三，你们那个工会的会歌我给你写好了， 改天再说吧。你们练，你们练。 哎、老三，你先回去啊，我们几天也就回去了。 中午 来，接着练。 让我与向我变不强，我不回答。 老撒回屋了，可刚一开门，他就被屋里的景象给惊呆了。屋里一片狼藉，录音机、电视机等值钱的物品都不见 了。来人呐！我们家让人给偷了！ 哎呦，谁啊？ 这咋了？ 赶快报警！赶快报警！ 哎哎，报警！报警！报警！报警！ 怎么搞的？刚才谁来了？刚才谁来了？ 刚才呀，我好像看见一个人，一晃眼就不见了。 哎， 老撒， 哎，报公安局，报警，报警，报警！ 老撒，老撒，说说， 三号楼十层姓撒啊，快来，快来，哎哎， 我的行头啊！ 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没人要你那花布单子。 你说这挨千刀的，他偷谁家的不行，他还怎么单偷我们家的呀？